时间，然后教会里面来敬拜神，所以可以看得见你们对上帝的爱。继续的加油！去年我在这一边已经是，事隔超过一年的时间，可以看到教会人数的增长哦，感恩。所以我再一次的鼓励教会的领袖，尤其是我们 Dr. 关。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父差子做了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呢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爱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了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那么低头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，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你的命令，你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你话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爱你，就应当谨守你的诫命，而你的诫命的总纲就是彼此相爱。圣灵，我欢迎你，你是那位真正的真理的老师，今天晚上引导你的教会进入到一切的真理，光照我们，我们需要你，让今天晚上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领，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，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爱呢？我必须要这样子说，爱它没有办法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描写，因为爱不仅是一种的学问，爱是生命。所以我想这样子借着这个故事来开始今天晚上我的信息。在一间的大学里面，他们有一个的论坛，这个论坛的主题为爱转化我们的国家。当天在那个论坛被选上的学生的代表，他来到台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表他的演讲，讲到说对这国家的改革，讲到说对这国家的大爱，讲到说每一个的年轻人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去爱自己的国家。下面听的每一个的学生听到学生代表所讲的都热血沸腾，在下面的每一个的学生听起来内心里面的那种的激动，真的是希望自己毕业之后能够为这个国家出一份力，希望这个国家明天会更好。但是在当中呢，有一位被邀请出席的学者，这位学者他坐在下面，他也被这位的学生代表所分享的内容深深的感动，但是他总觉得这个学生的代表所讲的内容缺切了一样东西。但是在那一刻他在听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说出到底他的内容缺切了什么。当这位学生的代表演讲结束之后，整场的学生都给这一位学生的代表 鼓励的掌声。后来校长上来了，校长上来看到这位学者，所以就邀请了这位学者上到台上，继续的在这个论坛里面给一些的回应。当来到台上的这位学者，他恍然大悟，他知道刚才那位学生代表的内容里面缺切的什么。这个学者他就讲他的故事，在中国发生了地震的时候，所有的救生人员他们就第一时间去到灾区，那群的救生人员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在远处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一个的孩童在哀哭着，所以第一时间他们就去到那个地方，发现整个的房子已经沉淀下去了，只剩下了屋瓦。他们想尽了一些办法，终于钻进去了，然后就看到那个的孩童在那个房子的梁痕下面。他们想第一时间去抢救这孩童，但是那个孩童却用手指指着那个地方说，妈妈妈妈。救生人员就想到说，妈妈很有可能就埋在土里面，所以救生人员就立刻去到那个地方里面拼命的挖，拼命的挖，挖了不久就发现了妈妈的身躯，妈妈的遗体。那个遗体是僵硬的，双手是抬起来的，但是妈妈已经过去了，已经离世了。所以救生人员那时候他所关心的是关心这个孩童的生命，就希望这个孩童能够立刻离开现场，想把那个孩童抱走。但是那个孩童的手指仍然指着同一个的方向说，爸爸爸爸。救生人员想说，很有可能爸爸也在里头，所以他们又去到同样的地方，就拼命的挖，拼命的挖。过了不久，看见那个僵硬妈妈的身躯其实是踏着爸爸的肩膀上。换言之，这妈妈和爸爸如同叠罗汉的这样子，双手扶着那孩童，那儿子，好让这儿子在这个灾难当中里面能够活下来。后来这位的学者就在当场讲完这个故事之后，就问在座的每一位的学生，学生们，爱国家比较重要还是爱妈妈比较重要？转眼间下面的每一个的学生安静了好一段时间，就在前排有一位的学生很犹豫的回答说，应该是爱妈妈。学者就说了，对了。学者继续的演说下去，想说，我亲身的经历，有一次我去到俄罗斯的时候，我去考察那一间的学校的时候，当我去到学校的正门口，我发现学校的门槛那边有一个的标题写着，我要爱妈妈。那么的学者就描写说，他觉得很压抑，这一所是一间出名的学校，而学校应该是栽培这个社会的栋梁，应当写说我要爱国家，我要爱社会，为什么会写说我要爱妈妈呢？这位的学者就问那一所学校的校长，那校长，我真的是很不明白，你可以为我解答吗？那所学校的校长就如此的回答，爱国家是一个大爱，爱妈妈是小爱。所以说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爱妈妈的小爱不是说爱妈妈的那个爱的价值是比较小，而爱国家这个大爱是讲说爱国家的那个价值是大的。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爱妈妈是说妈妈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生活中她是最靠近的，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它是最小的。如果说不能够爱妈妈，焉能爱这国家呢？这个就是我的信息的开头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呢？今天教会在整个祷告的运动里面，我们讲说我们要为国家祷告，我们要看到整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，整个的国家能够转化过来。 但是要看见国家转变，首先必须要爱这国家，爱才是最大的力量。但是教会必须要明白，弟兄必须要明白，姐妹们同样的要知道，爱必定是从小爱延伸到大爱。有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，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小女生，这个布道家希望自己的分享能够使这小女生更加爱主，他就问这位小女生，你爱上帝吗？这位女生回答说，牧师，我很想，但是我做不到。这位的布道家再问那个女生，你爱你妈妈吗？我爱，我哪里可以不爱呢？爱妈妈是从我里头油然而生的。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一处的经文，给爱写下了一个定义，是我们对爱有一种错误的理解。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，这就是爱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的定义。今天这个社会已经给爱下了一个非常宏观性的一个的诠释，意思说很多时候这个社会让这个爱已经完全的被滥用了。我爱我家里面的小狗，我爱这一件衣服，我爱我的汽车， I love my cat， 爱。但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约翰一书里面的诗章第十节，这边给爱下了个定义，讲说这就是爱。但是这边的爱不是指我们对神爱，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，不是我们爱神。神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。还没有进入到我的信息的内容里面，我必须要先给爱下一个清楚的定义。那我告诉大家说，圣经里面所说的这就是爱，这个爱是指神的爱，神圣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里面的一切所有的爱的根源是源自于我们上帝的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，当我们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，当我们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妻子，当我们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，你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不是我们爱人，乃是实在的一种的写照。我不晓得你在婚姻的走的道路里面，你曾经想过要放弃吗？所有的父母，当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，你希望你孩子更好的时候，当你孩子相反的给你带来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放弃吗？当你起初在教会的时候，你曾经火热过，但是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人令你失望，教会的领导层令你失望，你有想过放弃吗？所谓放弃的意思说，你来到一个的阶段，你发现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水罐是空的，你里头已经没有爱了，你里头只有疲惫。但是如何使你有力量能够继续的走下去，除非你明白神的爱。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处的经文在第十六节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爱我们的心，你说牧师，你讲这个课题爱 It's too simple， 我知道我明白啊。但是知道这边的原文是告诉我们是一种的经历。你知道那个人爱你，但是你是否感受到那个人经历，感受到那个人爱你，你是否经历到那个人实实在在为你牺牲，这个是两回事情。这就刚才我所说到的，爱不是这个学问，爱不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也信。信这边不是要说相信神爱，信这边在英文里面是讲 rely， 依靠。 当这一段的婚姻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，当服事的日子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必须要经历神的爱，你必须要对神的爱里面有一个全新的启示，你必须要知道是他先爱你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s us， 他先爱我们。我的意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想跑在神的爱的前面，所以你发现你一直在经营的婚姻里面， 你的婚姻仍然是不幸福的。所以你发现你在教会里面，不理你尽多少的力量去做的时候，你都发现你所做的只不过是肉体。我们常常讲嘛，教会应当是要接触果子，果子，果子是这样子出来的。你几时看过一棵树？他说时候到了，我必须要挤出果子来，有没有？时候到了，只要这棵树是健康的，很自然它就会结出果子。加太书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？第一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 ，love。换句话说，在整个教会里面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人离开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结出果子来。这个枝子要结出果子，这个枝子我们必须要连接葡萄树。谁才是真葡萄树？耶稣。枝子连接葡萄树，枝子很自然的会结出果子。枝子它不需要用力，好像我们在教会靠着我们的肉体使到教会能够结出果子。牧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，意思说当你开始对牺牲爱，神牺牲爱开始有一种全新的一种的领受，你开始有一种的启示，开始有一种的经历，很自然的，当你在服事的时候，你在婚姻，你在家庭里面，在你的生命中里面，很自然会流露神的爱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信，我们也依靠。意思说天地都会飞去，周遭的环境会改变，人的心会改变。我想问大家说，当别人出卖你的时候，别人在后面插你一刀，包括你所最爱的人的时候，当他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还要选择爱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。最伤害我们的心的，一般上都是跟我们更靠近的人。谁呀？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另外一半，就好像一面的镜子这样子。因为他们是最靠近我们的人，所以他们说的话有时真的是好像刺进我们的心里面。但是有时他们违背我们的时候，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爱他吗？我们不能，因为是我们的爱。但是你能够爱他，除非你知道，你也信，你依靠 rely on his love。 你不能够依靠你自己的爱，你不能够依靠你的肉体。耶稣被卖的前一个晚上，他选择跟他所爱的门徒一起用餐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听好这一句话，我最喜欢的。圣经讲说，耶稣爱他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爱一个人会爱到底吗？不会。但是同一个时间，我不能够再忍这个人。哎，容忍是有限度的。意思说，你爱只爱到他那个限度，你没有办法再容忍他的时候，你就放弃了。但是耶稣爱门徒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然后过后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立刻提起那个人，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犹大。约翰福音的13章里面讲说，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里头。爱到底之后就放犹大。 我的意思说，当你最相信的人当他出卖你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爱他吗？ 过后除了提起犹大传，还有提起谁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耶稣他离席，他脱了外衣，梳起了腰，他就弯下来就替门徒洗脚。第一个开始反应的是谁？彼得。他说，主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替我洗脚。为什么会提起犹大再提起彼得呢？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常常问问题。犹大出卖耶稣，彼得否认耶稣三次。当有人否认你的时候，你还会爱他爱到底吗？ 当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还能够爱他还能够爱到底的时候，是因为神的爱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我们经历了，我们领受了，同时我们承认我们的爱已经破产，然后我们依靠神的爱。 神的爱是存到永远的，你可以说 Amen 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，如今长存的有兴旺爱，爱是最大的。什么叫永不止息？ Never fail， Never fail。 那个人会失败，那个人会伤害你，在这一段的婚姻里面他会失败，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。Never fail， 永不止息。我的意思说，不理你的伤害有多深，但是神的爱他能够越过你内心里面的伤害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他的爱。不理这一段的婚姻他经历了多少的考验，多少的熬炼，但是当你依靠那永不止息的爱，能够越过时差时空的爱，这一段婚姻的伤害都会成为过去，因为神的爱是永恒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到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。去年牛美的圣诞节的时候，我重新再提起我的爸。今天晚上我要再说多一次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在我的衣橱里面找到了我爸的眼睛。我父亲在8年前的时候因为患上了肺癌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我想他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所以我将他常穿的那2件衣服放在我的衣橱，同时我将他那常戴的老花的眼睛也放在我的衣橱。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我的儿子竟然将他老花的眼睛拿出来，他说 Daddy Whose glasses？ 谁的眼睛？就在那一刻勾起我对我父亲的那一种的思念。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拍全家福。你知道每一次拍全家福的时候，我都有个遗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走的时候，我爸只有2个的孙呢。8年之后，如果说我爸还在的话，他至少有7个的孙。所以每一次拍家庭福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的家庭里面的成员多了一个又再多一个，我想说如果说我爸还在的话，我爸一定觉得很大的安慰。但是有一次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的感觉，当我站在那一边的时候，我笑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感受到我爸好像在这个地方，我真的是感受到好像我爸在远处那个地方，他好像是看见。当我在笑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我的笑容好像是似曾相识，而一个笑容就是我爸的笑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的爱不会因为死亡而终止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如今长存，长存心望爱，爱是最大的。所以在这地上里面的一切所有的考验，我们必须要相信它都会成为过去，但是我们如何让它成为过去？爱，最大的是爱。 Love overcomes everything， 爱能够胜过一切所有的挑战。 Love，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吗？当然我不是抨击505，我不是抨击 Bruce 等等，不是。你说牧师你有没有政治立场？我个人有，但是整个教会没有。你说牧师你爱你的国家吗？我不敢夸，但是来了今天我这个年龄，我要学习的是小爱。我必须要问我自己，我爱我还在世的妈妈吗？我爱一个伤害我的弟兄或是姐妹吗？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常常跟教会的长职们配搭，我爱我教会的长职长老吗？我爱我身边的同工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请听好，刚才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里面的第十二节里面想告诉我们说，第十二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。你没有看见过神吗？谁有看见过神的请举手，没有一个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如果有一个条件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中间了。爱神的心就得以成全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不是要夸吗？夸什么？哎，要爱神的，你一定要多，你一定要更爱神，你一定要更加的火热。牧师，我已经来到属灵的破产了，你还叫我更加的爱神，我根本都做不到。听好，你真的是做不到，我也是做不到。这十七年里面，我在家里面服侍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可以告诉大家说，我的秘诀不是我的爱，不是我的委身，是每一次我知道是神何等的爱我。在过去这十七年里面，从同工到牧养教会，我从来没有像长子跟他们讲说，教会不错了，教会已经增长了，今年我应当要求这样子的薪金，你应当给我这样子的花红。 Never。 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神在我生命中里面他所给我的爱。所以这十七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所付上的，我只能够说一句话，弟兄姐妹没有欠我任何的东西，只有我欠了弟兄姐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牺牲的爱，这个牺牲的爱是主动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很熟啊，对不对？ But sometimes over familiar， 太熟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儿子赐给了他们，赐给了。换句话说，神对世人的爱是主动的。今天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，不是我们邀请他，他是被邀请而来，他不是被动的，他是主动，他是被差遣。所以神的爱是牺牲的，神的爱是主动。很多时候我们两夫妻们，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就看看谁讲道歉先，谁讲对不起先，看谁先说话先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先说就好了， OK， 算。如果说你是被动那个，你根本都不明白什么叫爱。爱是主动，我们对教会的爱是应当是主动。所以弟兄姐妹长子们，他们没有欠我任何的东西，就算是教会增长，就是教会的奉献增加的话，他们没有欠，只有我欠他们。因为当我明白神对我的爱是主动的，所以我对教会的爱应当是主动的，给教会一生一世都是为了非拉铁非教会而活，不是因为我的爱。 不是因为我的爱，是神的爱。不要这样子来讲。在教会里面，常常我们在一些小的圈子里面，说牧师不要叫我去小组，为什么你不要去小组？不要啦，小组里面我一进去的话一定会被伤害，在小组里面会被人家批评， 会有是非。听好，人若说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，这是撒谎。人若不能够爱那看见的人，又如何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在小组里面，如果说你讲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敬拜的话，你是爱神的话，但是你在小组里面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却恨那个弟兄或是姐妹，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所唱的那首歌《一生爱你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撒谎。因为能够看见的那位的弟兄，那位的姐妹，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跟他一起配搭在施工里面，你都不能够牺牲，都不能够主动式的跟他道歉来爱他的话，你在敬拜的时候那位的神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当我读约翰一书的时候，约翰使徒约翰一直在讲爱的时候，我开始能够体验使徒约翰所经历的那么的一点点。我们称使徒约翰为什么？爱的使徒。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称自己为什么？蒙神所爱的 Beloved Disciple。 但是啊，整本的新约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称自己 Beloved Disciple。 换句话说，他自己讲而已哦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习的。今天我们不能够再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爱。我们不能够爱弟兄姐妹，不能够爱教会，不能够爱国家，不能够爱我们的丈夫和爱我们的妻子，是因为我们里头没有神的爱。但是你如何让里头里面有神的爱？告诉自己 I'm beloved， 我是蒙神所爱的。很多时候你不能够透过你的理性的思想，你说我的人那么糟糕，是神是爱我的吗？我的婚姻里面失败，我读书不多，你看我搞砸了我的生命。不是，我生命里面有罪啊。神爱我吗？神会祝福我吗？我做错事情。当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你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你可以说 Amen 吗？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说的，神为你死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在做义人的时候，是当你在犯罪的时候，神为你死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的祭，这就是爱。曾几何时我们以为说是我们是圣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切东西都没有问题的时候，神才先来爱我们。 Not， 从来没有过。对不起，我比较激动一点。因为爱不是个学问，爱不是个知识，爱是充满热忱。我要这样子结束。哎，牧师，这样快就结束？好的东西通常都不会多久的。1914年12月2号，所发生的事情，成为诗人永远都记得的。铁塔尼号。号称是全球在那个时候最坚固最大的客轮，那一天这一艘船承载了2200多个乘客，但是竟然在大西洋里面撞上了冰山，整艘船就开始沉没。但是在那一艘船里面有一位的牧师，这位的牧师是经过生还者 700多个生还者在访问里面，他们印象最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位牧师他在那艘船在沉没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女儿还有妹妹先放在救生船里面，他自己留在那艘船里面做什么？传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在船上里面，他知道船上里面的人很有可能会丧失生命，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去救人，不是救人的心跳的那个生命，是救恩的那个生命。在当中有些人咒骂他，有说我们都快要死了，你还在那边讲耶稣，有人拒绝他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下来，他继续在那艘船里面继续传讲约翰福音3:16，直到最后那艘船真的是沉没在海底了。 Pastor John Harper 继续在那个冰冷的冬天那个海洋里面不断的在游，当他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双手扶着那块的木板浮在那个海里面的时候，他游过去，他说你要相信耶稣，你一定要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神对你的爱。抓着那个木板的那个男人他说我快要死了，信就信吧。那位牧师就带领他做了祷告，但是在访问之后的访问，其中一个人就是那一个抓着木板的那个，他是其中一个生还者。他在被访问的时候他讲说，很有可能 Pastor John Harper 我就是他最后救的一个人。因为当那个牧师带领他做了祷告之后，他继续游到另外一个在海面上的人，继续讲约翰福音3:16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救国家吗？先救我们身边的人，但是先传福音给他们之前，你必须要问，在你里头有没有爱？让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请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一生爱你。我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一些的朋友，你这个时刻你的内心就好像我所说的，你的爱已经破产， totally bankrupt。 我在讲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你好像拖着这一段的婚姻。什么叫拖着？意思说你已经被整个家很多的琐碎的事情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已经缠累到已经精疲力倦，但是你知道你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婚里面有一些的问题，除非爱才能够解决，但是你已经精疲力倦。 亲爱的， 一起来唱。 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 亲人。亲爱的，最后再唱一次。开口来唱。 爱你是 举双手，一生爱你， 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 一生奉献， 一生不回头， 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 从头再唱一次，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。 亲爱的，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。 一生爱你，举起双手一起来唱来。 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 一生爱你。 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 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 愿你闭上你的眼睛。启示录，使徒约翰，他曾经对以弗所教会如此的说，他说唯独有一样事情我要责备你们的，就是你们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。你们要回想在哪一个地方坠落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的话，我就要去到你们中间，将那灯台挪开。今天晚上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爱。欢迎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将神的爱，起初你对他那一种热忱的爱，是因为你从他那边领受那牺牲主动的爱的时候激发你的心，你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。神要我们回想，到底我们是在哪个地方跌倒的，我们就应当在那个地方悔改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回到原点，回到起初有的那一份神的爱那个据点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说我们不悔改的话，他会去到我们当中，他会把那个灯台挪开。什么叫灯台？灯台就预表着那时候的教会，换句话说，一间的教会，如果说已经失去了对神那起初的爱的话，那一间的教会，教会就是敬拜的意思，教会就是敬拜的这种心。换言之，不理那个教会如何的敬拜，不理那间教会如何的服侍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神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小爱。正如刚才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信息的开头，要爱妈妈还是爱国家？爱妈妈是个小爱。今天晚上神要再次感动我们，神要再次提醒我们，学习去爱身边最靠近我们的人。举起我们的双手，让我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。 主，你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你所给我们的是仁爱 love。 主啊，不理我们有多刚强，不理我们有多谨守，若没有你的爱，我们没有办法刚强下去；若没有你的爱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谨慎下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就是爱。父，再次为这间教会来祷告，虽然这间教会人数不多，但是我祷告让这间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同工们，上上下下，从最年幼到最年长，他们都能够彼此的相爱。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你就在他们中间，因此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利的。主啊，当你的仆人离开之后，圣灵父啊，你所赐给他们的圣灵要接着父把天上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中里面，滋润他们的心。主啊，让他们的婚姻，在当中的夫妻，当中的家庭，因着主你的爱完全的被翻转过来。祝福他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谢谢你们，把时间交给诗莹。